Network。 但时间午夜， 全校英文演讲比赛的冠军是3年6班的 Elsa。 哇，你们按脑地图的课程训练 ，WCPM 口语流利度已经提升到每分钟150个字以上了呢。 WCPM 是孩子英文口语表达能力的关键。现在就帮孩子预约免费的听知觉与 WCPM 口语流利度能力检测，请来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只有痛过才算真正爱过。直音音乐奖最佳女歌手，新时代灵魂歌姬艾米丽·山黛，不朽天使，环球。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安心雅。 真是要漂亮，真是最闪亮，就是赤壁辣，就是无比强。真是要漂亮，真是最闪亮，就是赤壁辣，就是无比强。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听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温馨又动感， 甜美又华丽。 周二到周六， 每天你听到的第一个狂乱节目 《青春点点点》开始喽！玛丽、 马克 陪你点醒青春期的我细沙，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嗯。 前提来交往，拜托啦，多余之中退散。没有办法，不是好办法，不要吃饭，留着当嫁妆。提重机，不自觉当做刹车来踩。和拍照片，翘翘一个后腿，笑脸好照片，难免好照片。可是女人唯美，怎么能唯美？一起重新做人。 人生要漂亮，来自于安心雅。究竟你知不知道他说人生要漂亮，然后下一句什么？你知道他的歌词吗？ 哈， 人生要漂亮，什么就是吃冰，就是听起来很像就是吃槟榔的那一句，到底是在讲什么啊？ 吃槟榔，我完全想不到一些比较正面的谐音哎。 对啊，所以我就真的是不知道他的歌词到底在说什么。 就让他成为一个谜吧。 欢迎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点，今天来到了11月16号，然后今晚是我们青春点点点的点播特区。为什么今天晚上会是点播特区呢？ 因为昨天我们进行了青春影城，所以就 change 交换一下。 竟然还可以这样，真是个没有原则的节目。今天11月16号呢，有逸轩生日，哈哈，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只是想要马克玛丽祝我生日快乐而已，哈哈，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我上礼拜是不是才欠了一个寿星要好棒友的音效？ 是是是，你要现在还是不是？ 对对对，我要记得还给他。 那其实上个礼拜同样我们还 两首歌，你隔天有播吗？ 当然不记得啊，你在说什么？ 我以为你记得欸。 我不记得啊，我不记得啊。我 李弘基的依然啊。 哇，真的假的？ Are you serious? 你记得哦？还有咧？ 另外一首真的是完全没印象欸。好棒哟，好棒哟，好棒哟，好棒，棒赛啦。送上上个礼拜的生日寿星没有点到的李弘基依然，我觉得华人女单不愧是广播界女神，竟然连这一件事情都记得铁板板的。 你现在这两句是要留黏在一起念就对了。 华人女单广播界女神吗？ 对啊， 没有办法，就是 好了好了好了， 塞不进畅销作家。 另外一首我想不起来。 华人女单畅销作家， 你是完全没印象是不是？ 你说。我知道我有少送人家歌，可是我完全不记得是什么歌， 结果根本不是这一首，不是很糗。 那华人女单是不会犯错的。 你少在讲讲话，真的很离谱，离谱， 不会犯错。你就是我们的神， 你就是这么夸张才会股市赔钱，看不清真相。 有。 你怎么可以在人的伤口撒盐呢？ 我要你实际一点。 12:13，今天11月16号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现在要来考试了。 飞碟随堂考， 今天要出题的人呢是 Dino 李玉玺，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李玉玺的新歌，叫做《想》。请你想想李玉玺的第二张全创作专辑名称是什么呢？如果你答对的话呢，你知道的话呢，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0223639955，你就可以得到李玉玺的签名笔记本，还有他的专属贴纸哦。 That's what I wanna be，多想成为你的眼睛，分担哭泣，一起旅行，有你在就是美景。 That's what I wanna be in your heart and your soul， 当世界进入安静，你的笑容依然动听，想看见你眼中的我们，想闯进你之后的人生，想记得你手吹心跳声，然后我们就重蹈覆辙，想为你写一首歌，让你轻轻跟着和。 That's why 你是我的情人，That's what I want.

请上网搜寻1919爱走动。 大家好，我们是狮子合唱团。 Baby， 假如我明天就要离开你了，求你 Say that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就爱给你。 怀念的旋律，动人的金曲， 飞碟传情唱爱。 来吧，传情唱爱的时候的来到了12:20。刚刚呢，就是飞碟随堂考李玉玺的答案，他的第二张创作专辑的名称叫做是 Mr. Lucy。 Mr. Lucy， 好，现在呢，今天虽然是16号，但青春点点在初一跟十五的时候，就国历的一号跟十五号的时候，会是我们的点歌之夜。昨天因为呢，就是要送大家去看怪物 怪兽与他们的产地 这部电影，所以呢就是举办了青春影城，因此把昨天15号的点播特区挪移到今天的晚上16号的11月16号11月份的最后一次点播特区。在今天晚上的点播特区要送上了第一首歌曲，送给今天的生日寿星 逸轩， 他要听毕书尽的 BABY， 02-236-3-9-9-5 하루에 내가 아는 일 궁금해 거짓말 아냐 너만 생각해 I know I know 나도 I know I know 너에게 나란 사람은 maybe 나에게 너란 사람은 baby 너도 나 생각해야 돼 내 사람 B-A-B-Y 너뿐이야 I know I know 제발 내 노래를 들어줘 제발 내 사랑을 나는 밤 이 밤에 노래를 쉬고 있는 내 머리 속에 네가 네가 있어요 Yo, 하루에 내가 하는 일 궁금해 거짓말 아냐 너만 생각해 I know I know 나도 I know I know 너에게 나란 사람은 maybe 나에게 나란 사람은 baby 너도 나 생각해야 돼 사람 B A B Y 너뿐이야 I know I know 제발 내 노래를 들어줘 제발 내 사랑을 받아줘 내 사람 B A B Y 너뿐이야 I know I know 제발 내 마음을 들어줘 제발 내 Why baby， 今天晚上你有想要听什么样的歌曲呢？你有想要对谁传情唱爱一下呢？02-236-3-9-9-5-5，嗨，你好， 马哥啊，玛丽啊， 你要点什么歌？ 信乐团的《不死心还在》。 你上次不是也点这一首吗？ 没有，我上次点离歌啊。 哦，好哇，你真的是心一直都在。 我一直都在。 好的，待会为你送上咯， 谢谢， 拜。 不死 唱的第一句就很想笑啊。 我想那是你的问题哟。 跳着就有梦，还不够，不会有最后，谁说我们会选择放手？曾经过彻底毁灭的荒漠，远方你的身影开出花一朵，灰暗统治的天空，绝望的狂风逼退不了你我。声音开出花一朵，一路上灰暗统治的天空，绝望的狂风逼退不了你我。 9分的青春点点点，0223639955，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好， 嗨嗨，你是？ 我是九 N。 九 N， 你要点的歌是？ 周杰伦的《简单爱》。 简哦，好的，好久没人点了。 今晚是个复古之夜吗？是个怀念的金曲， 动人的旋律。 简单爱，好。你有要特别说些什么吗？ 没有，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就想听， 就对，想听。 没有要表白的对象，没有要为自己 的。有啦， 有。 对， 你要对谁表白，或是你不用说是谁，就是目前现在这个状况是怎么样？ 就我自己喜欢他而已， 单恋中， 他什么都不知道。对， 那你现在几岁？他几岁？ 我现在20岁，他也是。 所以是同班同学吗？ 不是，是银坠认识的。 然后同一校同校吗？ 嗯，同校。 同校，然后银坠认识的。 嗯。 偶尔在学校会碰到面。 会一起出去吃宵夜。 单独哦。 单独。 哇，希望可以简简单单的看着日落，一直到我们都睡着。 好了。好，谢谢， 晚安， 晚安，拜拜。 简简单单的爱，想要简简单单的在飞碟电台听到你想要听的歌曲，就拿起电话打给我们吧，02-2363-9955。Hello， 你好。 喂。 嗨嗨。 那是我哎、欸。 是啊。你是谁呀、啊？ 我。你们好。 你是谁？ 我是。我。 还没想好。 我女朋友跟我说。 你女朋友跟你说。 我打进来，我要介绍，我是花莲阿安。 花莲的安安哦。 阿安。 花莲的阿安哦。 对，他说这是他生日愿望。 好，那你要点歌吗？ 要。 你要听什么歌？ 我要听李英红的。 难道是？ 台北滴滴龙吗？ 有古锥仔吗？ 古锥仔哦， 嗯， 好，我找找。 好， 晚安， 晚安， 拜拜。 拜拜。 为什么他电话听起来很复古啊？ 就很远很远的地方。 对啊，好像 来自花莲。进歌进去。 车子要出发了，星光大道冠军歌手车之力首张国语专辑《志同道合》。 不管你活得怎么样。这世界总是超越你想象，认定自己是怎样，就别纵容谁改变你模样。天再宽宽不过眼光，地再大大不过信仰，路再难难不过倔强，我们一起走在路上，不曾拥有的舞台，爱却有坚持的光彩，爱长得那么帅，却温柔像大海，在小小角落藏着远远的期待，尽管活得像尘埃，尽管每次失败差点起不来，身旁有志同道合，相知的爱相应的爱， 长得那么帅，却温柔像大海，在小小角落 唱着远远的期待， 把文具的门打开， 把沿途的风景纳入你心海，会有人只听到歌，为你澎湃，为你存在。 熊抱琪歌手车之力要用他的歌声温暖每一颗勇敢励志的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秋天的时候，我们出发去台东，骑天马穿越金黄稻田，在开阔的阳光下用力微笑， 看见台东就从纳鲁湾开始。纳鲁湾大酒店、银河酒店、银河行馆、花园酒店欢迎您，0800-239-888。 九四开运大师詹维忠首张专辑《别叫我阳痿》， 别叫我阳痿，别叫我阳痿，别叫我阳痿，谁是你阳痿？再叫我阳痿，你才是阳痿。别叫我阳痿，别叫我，别叫我，别叫我。 隔壁老吴叫人。 詹维忠老师教你改名不求人，开运又开心，混血儿娱乐。 我是韦礼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2:36，广播女神要什么有什么，李英红， 不过就李英红 古锥仔，怎么这么棒啊，真的是 02-2363-9955点歌区， 广播界女神。你现在收听的是广播界女神拍手姐吴玛丽。 哎，拍手姐真的很好笑。 拍手姐吴玛丽以及欧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我的最爱。 是那么的勾追，虽然跟广播女神相比还是差得非常非常的远，诶，没有押韵了，02-2363-9955，但是跟着这个音乐跟节奏，你还是可以和那群人一起当一位拍手哥跟拍手姐。嗨，你好。 喂， 请问你是？ 我是 Giro。 Giro？ 对 ，Giro 今晚想听什么歌？ 想听汪东城的《我应该去爱你》。 我应该去爱你，好像有。 为什么会想点这首歌呢？ 就蛮喜欢大东的。 那怎么不听？你在等什么呢？ 因为我比较喜欢 抒情歌。 对对对对。 OK， 那你有在 follow 大东的脸书吗？ 有啊。 他最近在干嘛？ 他应该还在大陆拍戏吧？ 哦， 拍很久了。 对啊。 那关于就是网络上面攻击大东的人，你会就是回应他们吗？还是你觉得你们都不懂啊？ 就是我觉得不喜欢可以不用看，可是不需要在下面批评人家。 你说不用 特别跳出来骂， 不用说他是吉他之神，也不用说他是英文歌什么之类的。 对啊。 好哦 ，Giro 送汪东城的应该去爱你，你要爱谁呢？ 就是 汪东城。 对， 晚安喽， 晚安，谢谢马克玛丽， 拜拜， 拜拜。 我应该去爱你，这应该是我们从来没有接过的点歌单吧？ 汪东城没有点过吗？ 好像没有诶、欸。啊，这一首歌我确定没有，但汪东城也许有过。12:41，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 FM92.1， 每天一开始的两个小时，在这边陪你的青春点点点。 没错，我在心跳，没错，爱在燃烧，好想伸手把你拥抱。世界那么渺小，我们往哪里逃？故事已决定好，谁是谁的主角？想着你的撒娇，看着你的微笑，只愿为你神魂颠倒。不怕别人围剿，不听谁的劝告，躲进我的怀抱，挡住一切风暴。全世界还有谁比我们还绝配？我应该去爱你，不浪费能幸福的机会。在爱情的面前，你我都太卑微，爱上了谁敢反对？全世界还有谁比你懂我的泪？我应该去爱你，要成为被羡慕的一对。牵你的手，在人海中进退，什么都笑着面对。Yeah. 0223639955，今晚的青春期543是青春的点歌之夜，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Hello， 你好。 哎呀，吓死我了。 Hello， 你好。 喂，你好，马克，玛丽，你好。 晚安啊，怎么称呼你？ 我想要点 播。你想点什么？ 我要点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 你是谁呢？ 我是阿优咪。 阿优咪，你要去旅行吗？ 我要去日本。 什么时候啊？ 下礼拜。 所以你是要去看圣诞灯饰吗？ 我要去看那个你的名字的场景。 欸，我今天才看到有，不知道真的假的，有人贴出他就是买了一张日本机票，就很快的快速来回，就是要去。 对，那个我文章我有看到。对， 可是他场景蛮多的耶。 你是要， 我先去东京的吧。 哦，那就好。我想要，你要去那个什么什么飞弹还是什么，有那个，那是不是好远、啊？ 什么高原，不知道在哪。 对，那个超远的。 好，所以先去东京场景，就是什么新宿那附近嘛，对不对？ 对，新宿涩谷还蛮多的。 但你以前去过新宿跟涩谷吗？ 还蛮常去的。 那你看了应该就已经很有 feel 啦。你看了就还会想要再站在那边一次。 这叫做借口。 会耶，还会想去。 就是说，哦，我看到那个电影了，所以我要再去一次。其实明明就已经去过很多次。 对啊，而且 Twitter 还蛮就疯的这个。 是哦，所以你现在里面，你在网络上使用的时候，你很常追的都是日本的东西相关的。 不一定啦，有时候就是会工作的时候会顺便去一下的。 你要去几天？ 要去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为什么你都看过新宿那边了，怎么没有想说去找其他的场景？就刚好你也没去过的。 可是因为他那个飞弹好远哦。 那个真的好像。几 礼拜嘛是概顾啊，我干嘛？ 对啊，就想说如果有机会可以过去看看。 感谢你，谢谢你的点播， 谢谢，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 累积了许多飞行。用心挑选纪念品，你搜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你拥抱热情的岛屿，你埋藏记忆和土耳其，你留恋电影里美丽的不真实的场景，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才让你分心，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歌词里面真的唱到了说要去找电影里面不真实的场景， 那个场景叫做飞坡高原，感谢古亭李静良的指正。 飞坡高原， 托乌欧托， 飞托高原，这不是飞弹、嗯、飞托， 它是马丹， 嗯，飞托高原。然后最近还看到一则新闻说宫崎骏爷爷他又要复出咯。 我非常欢迎他复出。 他、欸、为什么？ 就很喜欢看他的东西啊， 所以之前吉普力工作室的其他不是他操刀，我就没那么爱就对了。 嗯，我当然没有像迪闹，每次只要讲这个话题我就会很紧张，因为我怕我自己也分不清楚、嗯、可是普遍来说都很喜欢啊。 嗯， 嗯， 好，所以就是吉普力的都很不错。 嗯， 然后宫崎骏要操刀要再复出，他已经他比孟获还多，九进九出吗还是什么， 他有那么多次哦， 常常都说我要退出， 尽量进进出出没关系，爷爷想干嘛都行。 而且我话说，就是看了他的照片以后，就觉得说，哇 ，Legal High 演那个 Legal High 有一集在演动画师的那一集， 嗯， 找那个演员明明就在长太像了。然后有人就说，哼，应该是被新海诚激到了吧？ 哎呦，好会那个 记录，怎么可以就这样被一个？就是年轻小伙子打破这样子， 不想有人偷拍到他去电影院看你的名字那种感觉。 0223639955， 今天晚上的青春点播特区12:50，您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在飞碟电台 FM92.1。 劲歌歌曲，绝不妥协，唯有帮乔飞。 These four walls have got a story to tell.Baptized in a muddy river, not a wishing well. Outside the sky is cold black, the streets are on fire. The picture window's cracked, and there's nowhere to run. I know, this house is not for sale. I said each stone and a hammer. 乔飞摇滚主权，首批加赠摇滚通行证，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爱自己更美丽，巧源胶原蛋白粉，清新柑橘口味。没试过千万不要说你认识胶原蛋白，没吃过千万不要说胶原蛋白有多神奇。现在就来体验奥提密斯嫩白益生胶原蛋白粉，快上 FB 搜寻“爱自己更美丽”。 我是李佳彤，6年级的学生，假如没有达到4年级的程度，应该教他什么呢？当然从4年级的课程教起，唯有如此，孩子才能学得会又有成就感。 这就是因材施教，博幼基金会提供国中小补救教学教材免费使用，邀您共同支持。邮政划拨2248-2053，或洽博幼基金会网站。 大家好，我是张云晶。 这是个特别的定律，即使风浪漫过我身，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就爱电影 UFO 12:53，嗨你好。 喂你好，麦克玛丽你好。 嗨， 晚安。 你是 新庄小刘。 小刘要点什么歌呢？ 他点张学友的《心如 刀割》。 你又怎么了？ 不知道为什么心脏 心脏痛啊， 嘿， 所以是真的身体的心脏不舒服，不是心理不舒服， 都有。 那你要不要今天去给 医 生检查一下？ 已经住院了。 哦，你现在已经住院了？ 对。 那原因是什么？ 还没查出来。 好，那就睡觉，安心等报告出来。 好， 晚安了，小刘。 晚安， 拜拜。 心如刀割，通常都是说一个人感觉心如刀割。如果你真的心如刀割， 爱看一心哦。 对对对对，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啊！学友的演唱会。在明年2月有抢到票吗你？ 我的心是蓝色，触摸着你的心，竟是透明的，你的悠然值得我却束手无策，我的心痛竟是你的快乐。其实我不想对你

他们每次出门都有走失的风险。 若家中有65岁以上老人或18岁以上身心障碍者走失，别慌张，先报警，再尽速与我们联络，让他们更快找到回家的路。失踪老人协寻中心邀您一起关心身边的失踪老人。协寻专线02-2597-1700，2597-1700。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与联券关心您。 当日子东倒西歪，到哪里都是死相。我的人生不能就这样被打发，为自己，快逃！ 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 跳脱规矩，解放想象。魏如萱《末路狂花》实体专辑全面发行。 大家好，我是郭恒奇。 回到第二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今天晚上点歌特区，嗨，你好啊！ 嗨，马克、玛丽，晚安。 晚安，你是谁？ 国道小飞侠。 国道小飞侠，今晚要点什么歌？ 麻烦马克帮我找那个华晨宇唱的《我的滑板鞋》。 你要华晨宇唱的？ 对，摩擦摩擦。 那之前那个谁 cover 那个人是谁啊？ 就是华晨宇， 就是他。那原本那人叫什么？啊、哦， 庞麦郎。 庞麦郎。 好，为什么一定要华晨宇版？ 也可以啊，原版也可以啊。 你是要听？ 我想听华晨宇的。 好， 那我还是想要知道，你每次打电话进来，我就会再问一次。 最近 出货状况怎么样呢？ 最近哦，最近川普搞砸了啊。 那跟你们出货应该没有关系啊。 跟我没有关系，对啊，可是资金跑到黄金了啊，大家都去避险了啊。钱一移动，股市当然会波动啊。我都不敢报真名，刚才在想说要不要报个开车很无聊的。 什么意思？开车很无聊？ 怕你怪我啊。我前一阵子不是说还不错，还不错。 对啊， 对啊，那川普当选了，大家都避险，避险资金10%都移走，大家都会逃嘛。 嗯哼， 分散之后，对啊，我觉得有点害了你，不好意思这样。 不会啦， 不会啊， 投资风险自负的。 这就是这样子啦。 说是明是非的人， 就是这样子啦。 真的哈、哦，对，黄金涨啦，真的是很明显的、啊。黄金现在， 晚安 了，小飞侠。 好，晚安。 拜拜 拜 拜。 那就是我要的滑板鞋，鞋，我的滑板鞋时尚时尚最时尚。回家的路上，我情不自禁摩擦摩擦摩，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Sing it， 一步两步摩擦，一步一步似魔鬼的步伐，在这光滑的地上我摩擦。 血光下，我看到自己的身影，有时很远，有时很近，感到一种力量驱使我的脚步。有了滑板鞋，天黑都不怕。有了滑板鞋，天黑都不怕。这是我生命中美好的时刻，我要完成我最喜欢的舞蹈。在这美丽的月光下，在这美丽的街道上，我告诉自己这是真的，这不是梦。我告诉自己这是真的，这不是梦。摩擦摩擦摩擦摩，在这光滑的地上 摩擦摩擦摩擦摩， 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Sing it， 一步两步。 你喜欢吃摸摸渣渣吗？ 摸摸渣渣好久没吃了。 对呀、 啊。西米露也很久没吃嘞。 对呀、啊。 一步两步 摩擦。 在这光滑的地上我摩擦，一步两步我摩擦， 我在自拍的时候摩擦摩擦摩擦， 在这光滑的地上我摩擦， 你在直播的时候摩擦， 我在直播的时候摩擦，不是我自己摩擦。 还要出来开记者会说只是脚在动，然后我体力不好，但其实是个男生在喘息。YouTube 上面的所有影片都被下架，为什么早上看得到现在就不见了？没有办法跟我的好朋友分享，那个奇怪的女偶像她竟然会在0223639955。嗨，你好。 喂， 嗨，你好。 你好， 你是 啊，马克玛丽，你好。 晚安，你是谁？ 我叫米露。 米露、哦， 米露， 米露要点什么歌呢？ 我想请问有没有蔡健雅的《呼吸》？ 有。 播到的第一首歌，第一首歌。 如果我们连呼吸都没有的话，我真的觉得蛮过分的。 这个也不一定啊， 最经典 了，这个说不定。 呼吸呢？ 呼吸，因为呼吸的话，第一次听到《呼吸》这首歌的时候，觉得自己快不能呼吸了。 那个时候你刚好心情不好吗？ 很窒息，没 有， 这首歌 觉得太好听了、 而且就是 MV 也拍得很夸张，就是 那时候的时候是蛮夸张的一个 MV， 要闷死。 然后之后的话，还有跟呼吸有关的一个小故事的话是，那个有一次我住院，然后隔壁床的话，他们因为医院的话晚上都十点之后都是要熄灯要安静，然后也不准访客出入，但是隔壁的床的一个年轻的女生的话，她常跟她朋友都是三更半夜在聊天，然后常常的话就是会吵到别床，那我那时候就有个小习惯的话，就是带收音机去，那他们每天晚上都嘻嘻哈哈闹闹在那边吵，叫护士小姐跟他们讲也没有用，所以他们在吵的时候有时候我就放了，那刚好那一天的话广播就放了这一首《呼吸》，但是病房就很安静啊，然后我放这一首下去的时候的话啊，我想到这首歌我很喜欢听，我就把稍微把它放大声了一点，结果我放下去之后，它前奏一出来，其实在很安静的场合里面，那一首歌就是我那一首歌在响的时候，其实半夜在医院还蛮可怕的。 哦，对啊，这首歌很鬼，对。 刚开始的时候。 对对对。 然后隔壁那两个女生吓到了，小尖叫一下。然后觉得突然心里痛快了一点。 用蔡健雅的歌报复他们。 对，没有想到会变这样，然后他们之后还反而狂笑更大声。就想说请马克玛丽帮我播这一首《呼吸》。 好 的，送给你， 谢谢， 晚安。 好，晚安， 拜拜， 拜 拜。听到了《呼吸》，又让我想到我早上看到的那影片。我需要多一点那不正常的呼吸声，在直播的时候， 你学会的那个词是什么？ 什么？现在真的忘记了。不知道，忘记了。多久才能填满这冷气？别离的苦，苦在回忆里，还有甜。 天亮。 练习， 他练习， 他练习， 昨天的泪， 他练习，他练习，他练习，他练习，他练习，他练习， 这风雨，微笑竟然是我最常想起的表情。 哈伦基， 下面记啦。 哈伦基， 02-23-63-995，初一十五点歌之夜，你今天晚上要听什么歌呢？没有哈伦基哦。 哈伦基，哈伦，那真的装不来哎、欸，那学不来那个哎、欸，模仿女王应该学一下啊。 我根本就没有看过， 而且啊，我觉得他下架下的好彻底哦，就连备份什么几乎都找不到哎、欸，在 YouTube 上， 很厉害、欸、 对，你现在只能看一下一些苹果动新闻的那种 截取的小片段， 对对对对。哈伦基，哈伦，哈伦基，哈伦基，哈伦基， 欧小柔好烦哦。 You've opened a million doors. All I can say is I adore you. You got something that I ain't seen before. Hold me 'cause baby I'm yours. Oh, I can't wait until we get home. You are, you are, you are, you are, you are everything that I dreamed of. Now I can paint a picture. You are, you are, you are, you are, you are making my life much greener. So I wanna say, yeah, just say you feel the way that I feel. I'm feeling sexual, so we should be sexual. Just say you feel the way that I feel. I'm feeling sexual, so we should be sexual. (02-23-63-995) 青春点点点。在今天的点歌区，嗨，你好。 你可能要大声一点哦。 哦，好。 你是？ 我想点，我住台北三重。 嘿。 我想点一首，应该是莫文蔚的，那歌名叫做《当我老了》。 莫文蔚的《 当 我 老 了》。 是。 敢有这条歌，让我来找找。 应该是当我老还是当你老的，就这个歌蛮好听的。 就是、当一个人老了，不知道那个人是谁。 那个人哦，那就显示就是 当你老了啦，当你老了。 对对啊，我觉得那首歌的含义特别好。 他在说什么？ 那就是说，当我老了，眼双眼滴水，然后会想到自己的年轻的时候的一些事情，然后。感觉让听了这首歌就让自己陷入那种回忆的当中这样。 嗯哼。 嗯，觉得非常好听。 好的。 是。 送给三重的。 我姓陈。 陈先生。 是。 送给你。 谢谢谢谢。 晚安，拜拜。 拜拜。 就这首歌的歌词是一个小诗所改编的。 嗯。 然后原本也不是莫文蔚唱的。 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

大牙医一到 FB 百万组阿门低头组乌木能干啊能干啊能干啊能干啊大师传呀那爸爸呀爸呀哎呦 1:21022363-9955欢迎你在这边点歌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I was unforgettable I wanna do it again You're crazy like an animalI don't want it to end Tell me all your dreams and darkest fantasies Ooh. Let's talk about sex, baby Let's talk about you and me Let's talk about all the good things and the bad things that may be Let's talk about sex, baby Let's talk about you and me Let's talk about all the good things and the bad things that may be Let's talk about sex Unbelievable. I wanna do it again. I'll eat you like a cannibal. You're sweet like cinnamon. Tell me all your dreams and darkest fantasies. Oh, let's talk about sex, baby. Let's talk about you and me. Let's talk about all the good things and the bad things that may be. Let's talk about sex, baby. Let's talk about you and me. Let's talk about all the good things and the bad things that may be.Let's talk about sex. 022363-9955青春点点点的点歌特区嗨你好啊 喂你好马克先生跟玛丽小姐你好 你好你好你是谁 我刚刚点了一首那个莫文蔚的歌就发觉怎么那么久都没人点歌我想再听一首可不可 以你还想要再听一首 几两点几条就好了啦 感觉那空好像空蛮久都没人再点歌进去 对啊都没有人要打电话给我们点歌了 对啊所以我想再点一首可以吗 不要啦不要开先例齁。 哦 ,OK。 晚安喽陈先生。 谢谢谢谢谢谢好拜拜。 拜拜。 谢谢谢谢谢谢感恩感恩感恩。 谢谢谢谢。 拜拜拜拜拜拜。 JYP! JSY! Collaboration, let's go!I'm moving on, 미를 너에게만 말해줄게 겉으로 보면은 상상도 못하는 내 모습을 보여줄게 You're so sexy 넌 원래 섹시해 사람들이 잘 몰라 억울해 My brother 내 눈에는 보이네 오늘 볼 때 I'm so sexy 嗨，你好。 哎，请问是那个青春点点点吗？ 是啊。 哦，你好，我是那个台北的小鸡。 小鸡你好。 哎，我想要点播那个张宇，嘿，我想要点播那个张宇的《月亮惹的祸》，有吗？ 月亮惹什么祸给你？ 就因为昨天月亮很大，然后我们就是实验室整个一起出去看月亮，所以就是特别的就想到那首歌这样子。 好浪漫哦，整个实验室一起赏月。 对啊。 你昨天有觉得月亮很大吗？ 我觉得其实今年比较大。 今年比较大、 啊？今天。 哦，今天哦。 对，就是相比起来，我觉得今天比较大。 我待会回家瞧瞧。 好哦， 好哦，小鸡。 鸡。 哎，其实我今天是第一次打电话进来。 哦吼。 有，我可以要一个那个新登场。 新登场。 谢谢。 晚安了，小鸡。 小鸡鸡。 拜 拜 拜拜！ 你几岁？华人女单畅销女作家，广播界女神。 不然你要怎么跟他说再见？ 拍手姐，你几岁？ 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能为谁沉沦？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丽太温柔，才会在刹那。心如钢铁也缠绕炙热，都是你的错，请你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你的魔咒，被你爱过还能为谁沉默？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丽太温柔，才会在刹那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炙热，怎样的情深意动，会让两个人那一生诞生我。心如钢铁也缠绕炙热，我承认都是 02236399551:301:30了。嗨，你好。喂 喂，你好， 怎么称呼您呢？ 我是台北的大芝。 大芝啊？ 哎，是。 大芝要点什么歌呢？ 我想点播任贤齐的依靠。 我让你依靠。 的，没有问题。 谢谢你， 晚安了， 拜拜 大志， 拜拜拜。 没什么大不了。 这继《月亮惹的祸》之后，真男人情歌系列要出笼了吗？任贤齐的依靠。 劲歌金曲。 钢琴美人西村由纪江出道30周年，与你最美丽的相遇。日剧《101次求婚》插曲《追寻梦想》。西村由纪江30周年纪念专辑《Beautiful Days》，唤醒你的美好时光。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花一鸣， 我是浩波，我参加 Spider Race Taiwan。 我是主轩， 我是陈飞扬， 我是燕， 我是宇浩， 我是花莲岛， 我是江阔，我参加 Spider Race。 我是木兰， 我是博洛斯， 我是雷战。 这是一场人生态度的挑战。 11月26日就在新北市八里区， 报名请上雷比兔。 定律保险经纪人联名赞助。全新专辑《离心力》11月16日正式发行，雅神音乐。 我是杨丞琳。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准备要让你依靠的青春甜点点来了。我们来依靠彼此吧。1:34，依靠你的电话，依靠你的点播歌曲，02236399555。 我让你依靠，让你靠，没什么大不了，别再一想想他的好， 想他的好 都忘掉。有些事我们活到现在仍不明了。 李安的《比利林恩》里面，冯德所说，想要追求知道为什么，想要知道原因，那也是一种欲望。 我知道也不是自己找，爱走了谁也阻止。 我们要放下那些欲望。 是你的就是你的，就是不是你的就是你的。 如果子弹会打中你，当它发射的啊，当你死掉那一刻，它就已经发射了。那一段要怎么讲啊？ 那个，我觉得那些话，你光是就你看过一次电影。你要把它讲出来不容易、 欸，真的很难、欸， 非常的难、 啊。 可是明明你在看的时候，你又觉得好像 在看的时候觉得超级有道理，嗯、是人生哲理。 对，然后你 没有办法瞬间记起 来。 对。 让你靠，来我的怀抱。你想哭就哭吧，没有人会知道。 再也想想他的好都忘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0223639955，嗨，你好。 嗨，你好。 怎么称呼呢？ 王静晨。 陈小姐。 马克。 嗨。 我想点那个唐娜的奢求。 哎呀，金曲连发的时候来了。 时空倒流。 哎，唐娜最近是不是发新单曲啊？ 好喜欢玛丽哦。嗯。 陈小姐，你待会准备要睡觉了吗？ 没有啊，因为我call了很久啊。那刚刚听他那个有一位先生说call那个莫文蔚的啊，那个我们老了。可是他有一首阴天也很好听，可是你们说不能重复，那我就想到那个唐娜的奢求也挺好听的。 好哦， 因为他现在正好在跟那个蒙诺医院在筹措那个基金那个、啊 哦、 所以我就想到他， 所以他的单曲可能就是跟公益还有蒙诺筹措基金是合在一起的。因为我今天看到了我的柜子里面有一张唐娜的新作品这样子、 嗯、 上面还有签名 这样子哈、 哦、是的， 嘿， 送给你啦，陈小姐， 谢谢， 拜 拜 拜拜。 知道你的将来属于他，欺骗自己，同情自己，偶尔恨自己，爱不就自私，不然就别奢求。他的眼神，他的胸口，仿佛都呼吁着寂寞，但我只想知道你是否曾爱过我。我不该问，我不该求，明知道这一切都怪我。今晚我只想听到你亲口说爱我。 第三者心声的神曲，唐娜的奢求。今天呢，我回到政大去看了牙医，然后呢，就看到牙医都会有病人的病历。在我前面的病人呢，病历就是87年次，1998年， 10岁啊，19。 对，我就在想 18、19， 我就在想着孩子们在听任贤齐的《依靠》，

to the good old days when the mama sang us to sleep, but now we're stressed out. Wish we could turn back time to the good old days when the mama sang us to sleep, but now we're stressed out. Used to play pretend, used to play pretend, bunny. We used to play pretend, wake up, you need the money. 02-236-3995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Hello，Hello， Hello. 你好，我是宜兰的婷婷 ， 对， 婷婷要跟我们不是在说什么，婷婷要点什么歌？ 我想点 John Legend 的《All of Me》。有这首歌吗？ 应该 有啊， 有， 没有问题的、 啊。我现在满脑都是樱桃鸭，很可怕。 为什么？哦，你说宜兰哦？ 宜兰还有很多很好吃的。 是，我觉得台南已经太多人了，以后想吃好吃的就往宜兰跑就 好。没有，可是宜兰本来就已经雪穗塞到爆炸了。 他透过就是巅峰时段，其实蛮顺畅的。 你就是逼我们都要四点出门就对了。 不用，其实就是你避开假日，其实人就会很少。 平日去就行了。 嗯， 对，因为我天天通勤上班。 哇， 你从宜兰通勤到哪？ 台北啊。 不然是什么 LA 吗？ 是不是40分钟还是就可以到啊？ 很，其实不远啦。 其实如果自己开车好像40分钟可以到，那如果坐公共交通运输的话大概 50分钟。 不塞车的状况下， 棒 棒，还蛮近的，而且很安全， 又环保之类的， 对对， 相较自己开车啦， 对啊，而且就是上课可以睡觉，很棒， 是的，送给你咯， 谢谢， 请停，再会， 拜拜。 All your perfect imperfections. Give your all to me. I give my all to you. You're my end and my beginning. Even when I lose, I'm winning. 'Cause I give you all of me. And you give me all.Of you, oh. How many times do I have to tell you? Even when you're crying, you're beautiful too. The world is beating you down. I'm around through every mood. You're my downfall, you're my muse. My worst distraction, my rhythm and blues.I can't stop singing, it's ringing in my head for you. My head's underwater, but I'm breathing fine. You're crazy and I'm out of my mind. 'Cause all of me loves all of you. Love your and all your edges, all your perfect imperfections. Give your all to me, I'll give my all to you. You're my end and my beginning. Even when I lose, I'm winning. 'Cause I give you all of me.And you give me all of you, all. Give me all of you. Cards on the table, we're both showing hearts. Risking it, although it's hard. 'Cause all of me loves all of you.And all your edges, all your perfect imperfections. Give your all to me, I'll give my all. end and my beginning. Even when I lose, I'm winning. Cause I give you all of me. And you give me all of you. I give you all of me. And you give me all of you. Oh. 13年的等待，你最熟悉的是丁。生涯破亿销售，摇滚名人堂入列，十六座葛莱美奖加冕，摇滚诗人传奇回归大作。街道的交汇，一张经典的诞生。史丁五十七街与第九大道，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MIA Cigarettes 化学兄弟 Yola Tango Pros 音乐艺术美学与百万夜景，11月25至27都在香港音乐及艺术节 Cockenflap。 今年不要错过的冬天小旅行，我是 Rihanna， 我们香港见。 车子要出发了，熊抱戏励志歌手车志力， 很拥有大舞台，爱却又坚持的光彩，爱不是长得那么帅，却温柔像 车子。首张国语专辑《志同道合》上行娱乐励志发行。 大家好，我是方大同。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初一十五的延迟一天点歌区，在16号结束了。是因为没有在15号，所以今天的电话不踊跃吗？还是这个单元差不多也要收收了呢？ 嗯，这都是很起起伏伏的啦。 今天的最后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于 The Girl and the Robot 女孩与机器人的两寸半舞曲。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祝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又美好的夜晚。 Sweet Dreams， 明天见。 时间总不肯慢下来，消失在城市的静脉，在这两寸半的梦境，越过这恼人的